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12集，禁语。白夏成功激怒江湖人之后，就和罗子柴一起躲到了白玉堂身后。就在白玉堂无奈准备收拾烂摊子的时候，忽然那群江湖人的身后翻江倒海一样一阵大乱。白玉堂看到一个黑衣的少年一路从后面杀上来，那些江湖人东倒西歪，一个个往外飞。那少年手中拿着一根棍子一样的东西，仔细看是一把用布条缠绕着的刀。等他杀到最前边站定，再看所有江湖人都摔倒在了地上，身体的一侧都有伤，不是胳膊就是腿，摔倒在地疼得打滚，却都不是致命伤。白夏眨了眨眼，扒着白玉堂的胳膊， 好像蛮厉害的啊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的确好功夫，特别是那黑衣少年杀到前边站定之后，一转身看着前方一众江湖人的时候，白玉堂从此人背影观察了一下，很矮小，可能只有12、13岁。灵巧至极，速度奇快，这也算是另一种的天赋异禀。天尊看到这种年岁这种款式的小孩，估计会很开心地指点他几句。那少年将手中的布条一抖，抬手抽出刀横向平举，林中斑驳的日光下，就见他手中拿着的是一把古色的长刀，外形像是几节人骨，很长，三面都有刀刃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意识到这把刀应该是可以移动和旋转的。果然，少年一甩刀，那把刀就跟九节鞭一样，在空中划出了一个诡异的弧度，最后竖直。 我叫叶之青，三刃古刀罗子柴已经给我了，从此以后他不会再铸刀。你们要三刃古刀的就来找我，不要再去骚扰他。 少年说话的声音听着挺有精神的，嗓门洪亮，白夏在一边直拍手。 青春呐，好有活力，跟我家玉堂大闷蛋完全不一样。 那帮江湖人跌跌撞撞地跑走了，临走当然留下了打输的人最常说的那句话。 你等着。 少年收了刀回头，就看到了躲在白玉堂身后探出半个头，眼泪汪汪看着他的大和尚罗子柴。叶知秋无奈指着他， 大和尚，你是多没用啊，说好了让你在路口等我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 那他们人这么多，突然杀过来，我怕连累你们。你才这么点年纪，万一出了点什么事情，我不是造孽？ 就是啊，小朋友，这么小年纪就这么好功夫，天才。 那少年突然僵住了，白玉堂清晰地看到他的面色变得很差，随后好像是身心受创了一样，不敢置信地看着白夏。 小朋友， 白夏眨眨眼，少年深吸一口气，激动。 小朋友， 白夏叫他吓了一跳，不解地看白玉堂，白玉堂也不明白怎么了，身后罗子柴一个劲儿拽白夏的衣摆。 禁语啊，小朋友是禁语。 啊，小朋友是禁语，我家玉堂都是大美人什么的是禁语呢。 白玉堂除了扶额也说不上别的话了。大和尚见对面少年陷入自言自语无限循环小朋友的状态，赶紧压低声音告诉白夏， 秋秋19岁了。 白玉堂和白夏同时愣住，一起回头看那个刚到白玉堂胸口高的少年，19。 哎呦，好矮呀。 白夏脱口而出，白玉堂就见那少年脑门上青筋都蹦起来了。 嘘，大禁语，绝对不可以说那个字。 罗子柴急得一脑门汗，叶知秋蹦起来多高，指着白夏。 你说谁矮？你凭什么说我矮？我还没长开。 19岁还没长开，我家玉堂也19。 白玉堂继续扶额， 叶知秋平时只能看到白玉堂的胸口，扬起脸再扬起脸，最后一脚踹飞刚才大和尚踩着准备自杀的石头，骂人 是有多个、啊、 说完他看到了白玉堂手中的云中刀，微微一愣，突然退后几步。众人都不明白他动作的含义，就见他退到一定距离，直到抬头就可以看到白玉堂不用仰着脸了的时候站定。 你是白玉堂？ 白玉堂点点头，少年摸着下巴打量了一番之后一扭脸， 长得这么帅还这么高，刀法就不用那么好了吧？做人做成这样你有意思吗？ 白玉堂没怎么听清楚，却听身边白夏又补了一刀， 我家玉堂还很受姑娘们欢迎呢。 果然长得高受欢迎一点。 少年捂胸口，白夏眨眨眼，凑上去一点捂着半边嘴巴小声说， 他有钱还有一座岛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还擅长书法丹青，过目不忘，声音好听，他还吃不胖呢。 叶知秋一捂耳朵表示不要听，最后一指白玉堂， 敌人。 说完撒腿跑了。白玉堂都没闹明白怎么回事，身后罗子柴跑上几步交代， 秋秋拿着古刀要多救人，不要滥杀无辜啊。 知道了。 叶知秋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显然已经跑远了。 哎呦，好有趣的小孩啊，你家的呀？ 不是，路边捡的。 啊？什么时候捡到的？ 3天前，可算把三刃古刀送出去了，老和尚我也可以安心自尽了。 说着又要上吊，被白夏拽住裤腰带拽了下来。 哎呦，你这刀这么多人想要还送不出去啊。 罗子柴叹了口气，就听白玉堂开口， 那把刀不是谁想用就能用的是吧？ 嘿嘿，不愧是天尊的高徒，能用那把刀的人将来必成大器。 你才认识3天就把刀给他了，看着是个怪人的样子。 是刀自己挑的，他不是我挑的。另外此子心地良善，老和尚不会看错人。 之后罗子柴被白夏带去了陷空岛，现在他还在陷空岛上养老，不过众人之后再没见过叶知秋。江湖上有传言说叶知秋死了，但是一直也没找到尸首。这就是白玉堂跟叶知秋的唯一一次会面。虽然觉得此人古怪，二的程度不输给林业火，但白玉堂还是觉得他是个好人。他答应了老和尚不会滥杀无辜，应该会言而有信。而且按照3年前他轻轻松松放倒一众江湖人不伤一人的功夫来看，悬赏令上关于他的罪行并不是那么可信。开封城里，展昭端着一碗鱼丸，边吃边看着前方。就见天尊突然从人群里挤了出来，到了展昭身边直喘气儿。 哎呀，好多人啊。 展昭端了一碗鱼丸给他，天尊左右看了看。 玉堂呢？ 展昭正想着怎么简短的说明一下情况，突然就见眼前一个小孩走过，手中拿着一张画像给卖鱼丸的店家看。 喂，见过这两个人吗？ 伙计看了一眼，嘴角抽了一下。 你找鱼丸和鸡蛋呢？ 展昭和天尊捧着鱼丸，就看到眼前站着的是一个刚到两人胸口的少年，目测13、14岁，一身黑衣，扎着个辫子，长得还蛮清秀的。展昭和天尊下意识地去看了看那人拿在手中让伙计看的画像，两人都没忍住扑了一声。难怪伙计会问他是不是找鱼丸和鸡蛋，就见画像画的那叫一个糟糕。画像上应该是两个人吧，其实就是两个圈儿，一个圆一点，一个长一点，一个像鱼丸，一个像鸡蛋。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这简笔画展昭看着确实有一种熟悉感。 那个鸡蛋脸型的扎着个辫子，而那个鱼丸脸型的一头乱发，再加上衣服的样式，似乎就是刚才白玉堂放跑的两个小孩，还是只是巧合而已。 小朋友，你几岁？功夫跟谁学的？ 天尊突然戳了戳那个转身准备走的黑衣少年，展昭就见那少年身体僵住，良久，回过头，一张脸那叫一个黑，一字一句问天尊：“ 小鹏友。” 天尊眨眨眼，展昭也眨眨眼。其实开封府的人早就都习惯了，天尊管谁都叫小朋友。少年回过头，就发现抬起头不够，需要扬起脸，那个生气，一把拽过旁边的凳子踩上去，终于可以平视展昭和天尊了，伸手一指自己：“ 老子23了，谁是小朋友？” 展昭和天尊愣住，随后张大了嘴，天尊捧脸：“ 好矮。” 展昭就见那少年脑门上青筋直蹦：“ 你说谁矮？也就是没长开。”“ 23了还没长开？ 昭昭和我家玉堂也都23了，比你高一个凳子。娃娃你怎么长的？” 那少年倒抽了一口冷气，转脸怒视展昭：“ 天尊怎么又招惹别人了？又不认识人家，矮点不是什么错呀。虽然23长这样的确是矮了点，而且仔细看的话他还手短脚短的，小四子不知道长大以后是不是也是这样子。” 不过展昭也能看出此人是天生的骨骼矮小，身体还是匀称的，且功夫极好，内力极高，也难怪天尊要问他年纪，如果真的只有12、13，那可不得了。那少年一眼瞄见展昭，就觉得心灵受创：“ 又来了，又高又帅什么的，太讨厌了。” 想到这里，少年突然一歪头：“ 又来了，这感觉怎么这么熟悉呢？我家玉堂什么的，以前听过。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